你好，我是袁武林。不知不觉中啊，在大家的耐心陪伴下呢，即时消息专栏的更新马上就要结束了。首先呢，要感谢各位同学对我的信任和宽容，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够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啊，带领大家一起来学习即时消息这一门古老但是又充满活力的技术。那么对于我来说呢，这也是一段非常特别和有趣的体验。我也是第一次尝试通过专栏的方式啊，将自己了解的这些知识进行一个体系化的输出。当然呢，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知识点的整理啊，稿件打磨、录音、留言反馈等等，背后的艰辛呢，可能也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够体会的。但每次专栏更新上线，看到自己的付出有帮助到一些同学，并且得到了肯定的时候呢，我瞬间感觉又充满了战斗的能量。实际上啊，在开始筹备这个专栏的时候，我个人是比较没有信心的。原因呢，倒不是说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担心即时消息这个话题，因为受众相对没有那么广泛，在推出之后呢，如何让更多非 IM 行业的这些小伙伴呢，也能够感兴趣，并且参与进来，一直是我和极客时间团队需要认真考虑的一个事情。因为一直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所以这个专栏呢，甚至中途一度停滞中断，直到6月下旬，经过和极客时间小伙伴的多次讨论，我们才最终决定继续推进这个专栏的落地。那么从我们的角度看呀，随着这个 4G 网络的普及和 5G 网络的这个逐步推广，在移动网络场景中呢，不管是流量资费还是网络的稳定性和速度带宽，相比几年前呢，都有了非常明显的提升。那么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呢，原本更多的被用于聊天等等这些社交场景的即时通讯技术啊，也被大范围的应用在万物互联的这个物联网场景，以及新型社交模式，比如像直播互动、游戏互动等等。而且呢，还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对实时性要求高的业务场景呢，也都开始引入这个即时通讯技术来提升用户的这个使用体验。因此，我们觉得开设一门即时通讯技术相关的课程呢，不仅能够让同学们从基础原理层面上更体系化的了解即时通讯底层核心的技术实现，并且呢，能够帮助到大家在各自从事的业务系统中啊，结合实际场景，来尝试引入课程中介绍到的某些适合自己业务的技术点。那么专栏真正开始落地之后，在一系列自我摧残式的这个存稿以及逐字逐句的和编辑的这个磨稿过程中呢，才切身体会到做一个专栏有多么不容易。和以前随便写写博客相比啊，一个严谨的专栏实际上是需要耗费大量的这个时间和精力去提炼技术点，并且呢要尽量的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来组织语言。那么这个专栏的落地啊，对于我自己来说呢，也是一个成长和学习的过程。特别是在留言区就某些技术点和各位同学们的讨论啊，大家一些有趣和富有想象力的观点呢，也能让我重新思考，涉及到这些技术点是不是在某些方面的考虑还不够，或者是否还有更好的实现落地方案。在专栏即将结束的时候呢，我也想借用这个机会啊，和参与到这门课程学习中的你呢，聊一聊我对技术和学习方法的一些个人的思考吧。首先呢，是一个学习方法论方面的小建议。很多时候啊，我们搞技术的小伙伴呢，经常会听到人们对于知识学习的两种学习途径。一种呢，是追求这个知识的广度，力图呢多点开花，前后端通吃；另一种呢，是追求某一个知识点的深度，从对某一个小知识点的了解和会用，到底层原理的分析，再到思考优化这种路径来学习知识。对于很多从事技术的小伙伴来说呢，这样很容易陷入到一个两难的学习方法论的抉择里面。毕竟现在的这个新技术啊，层出不穷。就拿即时消息这个技术体系来说啊，暂且不去讲多语言实现的问题啊，光是 Java 体系下网络通信的这个 NIO 框架呢，就有好几种。那么要选择哪一个框架呢，就是一个让人很纠结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呢，很容易让人陷入一个怪圈，就是呢，我们可能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放在这个框架特性的介绍比对上，框架使用方法研究等等这些知识上面，力图通过掌握更多的这个 NIO 框架的使用呢，来提升自己这方面知识的广度。但从我个人角度看呀，是不推荐这种学习和研究方式的。我认为所谓的知识广度呢，是一个伪命题。换句话说，知识的广度呢，只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种学习的方法。那么我更推荐的就是说，针对某一个特定的技术点呢，从使用方法下沉到原理层面上，在逐步的去拓展和了解研究学习过程中啊，碰到的各种疑问与实现的细节，从而呢由点到面的去吃透这个知识点。打个比方，我们要对这个 NIO 框架进行研究，那么我觉得没有必要先去纠结各种框架的优劣， 而是可以呢选择一种比较主流大众的框架去做实践，然后啊逐步的去了解这个 NLO 框架、使用到的这个 JDK 的 IO 库的一些实现方式，比如呢搞明白 JDK 的 IO 库模型是从传统的这个阻塞型的这个 BIO 发展到 JDK 1.4 开始支持多路复用的这个 NIO， 再发展到 JDK 1.7 继续改进的这个异步 AIO， 以此呢来了解这几种模型的区别和迭代改进的地方，最后呢再深入到底层的操作系统层，了解他们是如何支持这些 IO 模型的。比如呢我们要了解 Linux 的这个 Select 和 ePool 的实现原理，可能还需要了解 IO 过程中涉及到的这些 IO 事件以及 TCP 连接的状态和数据收发之间的关系，因此呢你还可以对 TCP 协议进行一个体系化的了解。那么通过这种层层深入的学习方式呢，我们就能较为扎实的掌握一个 NLO 框架涉及到这些垂直的知识体系，这样你在掌握知识点的同时呢，知识的广度方面呢也能自然而然的充实起来，以后再切换到其他的 NLO 框架呢就相对简单了很多，也更能客观和精确的对这些框架从底层原理层面来进行一个比对了。当然这种逐层深入的学习方法呢，在前期可能需要花费大量的这个精力和时间，因此呢需要一定的耐心和坚持，但一般对于这个底层原理层知识有一定的积累之后啊，这种学习的方法呢也会越来越轻松。那么关于技术学习路径的另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应该从了解这个碎片化的知识开始，逐步扩大你在某一个方面的技能数，然后呢再对这方面的这个整体知识进行一个系统化的学习和总结沉淀。随着现在各种技术博客、技术类的公众号、技术站点等等的普及和传播呀，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只能通过工作之余的些许的碎片化的时间来了解某些细碎的知识点。当然这些碎片化的知识点呢是一种不错的积累，但这些零散的知识点在碎片化学习的时候呢，由于学习时间短，文章内容比较聚焦于一个小点，很容易让我们看完之后呢产生一种我知道了，然后就没有后续了，难以进行复杂的思考。所以呢我个人的建议就是说，对于某一个技术点方面的碎片化的知识啊，在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呢，还是需要进行一个系统化的复盘，一来呢可以补充遗漏的某些技术细节，二来呢能够形成对这个知识点的整理和总结思考，最终沉淀成自己的文档或者代码的输出。另外呢，你也可以尽量优先的去选择学习和自己工作内容息息相关的这些技术点。最后我想说的是，对于从事技术工作的我们来说，技术探索的道路呢，总是显得如此的漫长。那么我们不断迭代更新的技术呢，时常会让我们眼花缭乱，各种技术知识产品的爆炸式的推广，让我们获取知识的方式变得如此简单。但另一个方面，在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下，在繁重的工作、家庭与朋友的相处时间之外呢，我们自己的时间总是显得远远不够用。如何保持一颗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如何高效有序的管理时间？如何形成一套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这个时候可能往往比技术本身更重要。海明威说，真正的高贵不是优于别人，而是优于过去的自己。无论如何，可能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学习的技巧并不是那么高明，但只要我们保持终身学习的一个姿态，持续的投入到真正喜欢的事情上，那么就能让今天的你比昨天进步一点点。我相信时间的复利最终能让你真正采撷到成功的芬芳玫瑰。好，以上就是我们专栏的全部内容。也欢迎你有疑问的时候呢，在讨论区和我一起来聊一聊。感谢你的收听。